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三课，重点语句是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洗手间在哪儿？ 短剧的主人公是一名泰国留学生，名叫安娜。上一次，安娜给了小英一件泰国礼物。小英是负责照顾安娜生活和学习的辅助生。今天，安娜让小英带她到学校里去看看。 好，我们来听第三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洗手间在哪儿？ ここは教室です。 わあ、広い。 あそこは図書館。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すぐそこです。 我来讲解一下。小英说 ここは教室です。 这里是教室。 ここ 是指示代词，表示说话人所在的场所。 哇，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教室 是教室的意思。 です 在名词做谓语时接在名词后面。 这个句子的谓语就是教室です，是教室。 对，看了教室之后，安娜说 哇，広い。 哇，好大。 哇， 在吃惊或是感动时等使用。 広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宽敞宽阔。 広い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是 狭い， 狭小。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広い宽敞和狭い狭小这两个词的发音。 広い狭い。 接下来，小英指着一座很大的建筑对安娜说：“ あそこは図書館。” 那里是图书馆。 あそこ 是指示代词，表示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比较远的地方。 図書館 是图书馆。あそこは図書館です的 です 被省略了。 です可以省略吗？ 可以。加上 this 的话是郑重语气，省略了的话呢，就变成了较为轻松的说法。上课时或是在商务场合，一般要加上 this。 就是说 this 是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是的。接下来呢，安娜说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洗手间在哪儿？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トイレ 是洗手间，来自于英语的 toilet。 日语在借用外语的时候会把它变成日语的发音，或者有所省略。比如英语的 television 电视，用日语说呢就是 テレビ。 radio 收音机，日语是 ラジオ。 好，我们继续来看绘画内容。 どこ 是哪里。 ですか 是 this 的疑问形式，在 this 后面加上助词か。日语的疑问句通常是在句尾加上か，用声调来读。好，下面我们来做发音练习。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小英回答说 すぐそこです。 就在那儿。 すぐ 是副词，在这里是距离很近的意思。 这个词的发音是浊音すぐ，还是鼻浊音すぐ？ 是鼻浊音 すぐ。 如果是单词的第一个音节，那么要用浊音来发音，像这样 ガギグゲゴ。 而像 すぐ 这样不是第一个音节的话，就要用鼻浊音来发音，像这样 なにぐげご。 不过没问题，即便用浊音来发音也能够听得懂。日语单词的意思不会因为鼻浊音和浊音的区别而产生变化。接下来的 そこ 那儿也是指示代词，表示离正在说话的两个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This 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洗手间在哪儿？ ここは教室です。 わあ、広い。 あそこは図書館。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すぐそこです。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好，下面就有请德永老师。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表示人、物和场所的指示代词，各取其第一个假名，将它们统称为こそあどし词汇。具体说来呢，就是 これ、 这个、 ここ、 这里、 この， 用来修饰名词的这个，它们都是以こ打头的指示代词，属于こ这一组，表示与说话人距离比较近的人、物或场所。 それ、 那个、 そこ、 那里、 その， 用来修饰名词的那个，它们属于そ这一组，表示离听话人比较近的人、物或场所。但如果听话人和说话人在一起的话，则表示离双方都稍远一点的人、物或场所。 あれ、 那个、 あそこ、 那里、 あの， 用于修饰名词的那个，它们属于啊这一组，表示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不近的人、物或场所。另外还有 どれ、 哪个、 どこ、 哪里、 どの， 用于修饰名词的哪个，它们属于ど这一组，表示方向的时候使用下面的说法 こちら、 这边、 そちら、 那边、 あちら、 那边、 どちら、 哪边。こそあどし词汇很常用，非常重要。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下面是声临其境，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用日语来表达动物行走的声音。 这是马蹄声，用日语怎么说呢？ パカパカ。 马蹄声是パカパカ，体态硕大的大象走路的样子，用日语说就是 ノッシノッシ。 那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该怎么形容呢？ 是 ぴょんぴょん。 声临其境，今天为您介绍了 パカパカ、ノッシノッシ、ぴょんぴょん。 好，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要啊， 试着问了一下，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洗手间在哪儿？对方居然听懂了，看来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用担心怎么问路了。听众朋友，第三课就学习到这儿，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洗手间在哪儿？ 下一次，小英要到安娜的宿舍来玩，欢迎您到时收听。